汉书卷六十八，霍光金密低传第三十八。霍光字子孟，骠骑将军去病地也，父钟儒，河东平阳人也。以县吏己是平阳侯家，与侍者魏少儿私通而生去病。钟儒力毕归家，娶妇生光，因绝不相闻。久之，少儿女弟子夫得幸于武帝，立为皇后。去病以皇后子子贵姓，既壮大，乃自知父为霍钟儒，未及求问，会为骠骑将军及匈奴，道出河东。河东太守焦营副奴使先驱，至平阳撰社，遣吏迎霍钟儒。钟儒屈入拜谒，将军迎拜，因跪曰：“去病不早自知，为大人遗体也。”钟儒伏伏叩头曰：“老臣得托命将军，此天利也。”去病大为钟儒，买田宅奴婢而去。还复过焉，乃将光西至长安，时年十余岁，任光为郎，稍迁诸曹侍中。去病死后，光为奉车都尉、光禄大夫，出则奉车，入侍左右，出入禁踏二十余年，小心谨慎，未尝有过，甚见亲信。征和二年，魏太子为江充所败，而殷王旦、广陵王须皆多过失。史时上年老，宠姬勾弋赵婕妤有难，上心欲以为嗣，命大臣辅之。察群臣为光任大众，可主社稷。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、复成王、朝诸侯以赐光。后元二年春，上有五座宫，并睹。光涕泣问曰：“如有不会，谁当嗣者？”上曰：“君未遇前化义也。”李少子，君行周公之事。光顿首让曰：“臣不如金密低。”密低亦曰：“臣外国人，不如光。”上以光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密低为车骑将军，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，搜素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，皆拜卧内床下，受遗诏辅少主。明日武帝崩，太子袭尊号，是为孝昭皇帝。帝年八岁，正式亦绝于光。先是后元年，侍中仆射莽和罗与帝重合侯通谋违逆，使光与金密低、上官桀等共诛之，功未露。武帝病，封喜书曰：“帝崩，发书以从事。”遗诏封金密低为杜侯，上官桀为安阳侯，光为博陆侯，皆以前补反者功封。时魏魏王莽子南呼侍中，杨宇曰：“帝崩，呼常在左右，安得遗诏封三子氏？群儿自相贵耳。” 光闻之，窃让王莽，莽镇杀乎。光为人沉静详审，长才七尺三寸，白皙，梳眉目，美虚然，每出入下殿门，只进有长处。郎仆夜窃时视之，不失尺寸，其姿性端正如此。出府右主，正自己出，天下想闻其风采。殿中常有怪，一夜群臣相惊，光照上府喜郎，郎不肯受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暗谏曰：“臣头可得，喜不可得也。”光甚异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至二等，众庶莫不多光。光与左将军节结婚相亲，光长女为节子安妻，有女年与弟相配。皆因弟子恶意阁主，那安女后宫为婕妤，数月立为皇后。父安为骠骑将军，封桑乐侯。光时休沐出，婕者入代光爵士。婕父子既尊圣，而得长公主。公主内行不修，尽性河间丁外人，节安欲为外人求封，幸依国家故事，以列侯上公主者，光不许。又为外人求光禄大夫，欲令得召见，又不许。长主大以示怨光，而节安硕为外人求官爵，弗能得，亦惭。自先帝时，节以为九卿，位在光右，及父子并为将军，有交房中宫之重，皇后亲安女，光乃其外祖，而故专治朝事，由是与光争权。燕王旦自以昭帝兄，常怀愿望。即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九阙盐铁，为国兴利，伐其功，欲为子弟得官，亦怨恨光。于是阁主上官桀、安及弘羊皆与燕王旦通谋，诈令人为燕王上书言：广出都一郎羽林，道上称帝，太官先至，又引苏武遣使匈奴，拘留20年不降，还乃为典属国，而大将军长史敞无功为搜素都尉，有善调以幕府校尉，光专权自恣，已有非常。臣旦愿归府喜，入宿卫查奸臣变。后四光出幕日奏之，皆欲从中下其事。桑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，书奏帝不肯下。明旦光闻之，指画室中不入，上问大将军安在。左将军节对曰：“以燕王告其罪，故不敢入。”有诏召大将军。光入，免官顿首谢，上曰：“将军冠，朕知世书诈也，将军无罪。”光曰：“陛下何以知之？”上曰：“将军之广明， 都郎竹儿，调校尉以来未能十日，燕王何以得知之？且将军为妃，不须校尉。是时第年十四，尚书左右皆惊，而尚书者果亡，卜之甚急，解等惧，白上小事不足遂，尚不听。后结党羽有赠光者，上者怒曰：“大将军忠臣，先帝所主以辅朕身，敢有回者坐之。”自是结等不敢复言，乃谋令长公主置酒请光，伏兵格杀之，因废帝，迎立燕王为天子。事发觉，广进诸吉安、弘扬外人宗族，燕王阁主皆自杀。广威震海内，昭帝继冠，遂委任光。弃十三年，百姓充实，肆宜宾服。元平元年，昭帝崩，无嗣。武帝六男，独有广陵王须在，群臣亦所立，咸持广陵王。王本以姓失道，先帝所不用，广内不自安。郎有尚书言，周太王废太伯立王继，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，唯在所宜，虽废长立少可也，广陵王不可以成宗庙。言和光义，光以其书是丞相常等，卓郎为九江太守，即日呈皇太后诏，遣行大鸿胪氏少府乐成、宗正德、光禄大夫及中郎将厉汉迎昌邑王贺。贺者武帝孙，昌邑哀王子也。既至，即位，姓淫乱，光忧闷，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。延年曰：“将军为国柱石，审此人不可，何不见白太后，更选贤而立之？”光曰：“今欲如是，于古常有此否？”延年曰：“伊尹相因，废太甲以安宗庙，后世称其忠。将军若能行此，亦汉之伊尹也。”光乃引延年己事中，因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，遂召丞相、御史、将军、列侯、中二千担、大夫、博士会议未央宫。光曰：“昌邑王性昏乱，恐危社稷，如何？”群臣皆惊愕失色，莫敢发言，但委委而已。田延年前离席案件曰：“先帝主将军以幼孤，继将军以天下，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。今群下鼎沸，社稷将倾，且汉之传世常为孝者，以常有天下，令宗庙血食也。如令汉家绝嗣，将军虽死，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？今日之意不得选种，群臣后应者，臣请见斩之。”光谢曰：“久卿则光是也，天下汹汹不安，光当受难。” 于是义者皆叩头曰：万姓之命在于将军，为大将军令。广给予群臣具献百太后，据臣昌邑王不可以成宗庙状。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成明殿，召诸进门，无纳昌邑群臣。王入朝太后还，常年欲归温室。中皇门患者各持门扇，王入门闭，昌邑群臣不得入。王曰：何谓？大将军跪曰：有皇太后诏，无纳昌邑群臣。王曰：徐之，何乃惊人如是？光使禁驱出昌邑群臣，至金马门外。车骑将军安氏将羽林骑收复200余人，接送廷尉诏谕，令故昭帝侍中忠臣侍守王，光斥左右，谨肃卫，促有误故自裁，令我复天下，有杀主名。王尚未自知当废，谓左右：我故群臣从官，安得罪？而大将军尽系之乎？请之。有太后召赵王，王闻赵一恐，乃曰：我安得罪而召我哉？太后披朱儒，盛服坐五丈中，侍御数百人皆持兵，七门武士必及阵列殿下，群臣以次上殿，召昌邑王伏前听诏。光与群臣联名奏王，上书令独奏曰：丞相陈敞、大司马大将军陈光、车骑将军陈安世、度辽将军陈明友、前将军陈增、后将军陈冲国、御史大夫陈毅、宜春侯陈谭、当涂侯陈胜、隋陶侯陈昌乐、杜侯陈涂其堂、太仆陈延年、太常陈昌、大司农陈延年、宗正陈德、少府陈乐成、廷尉陈光、执金吾陈延寿、大鸿胪陈贤、左平义陈广明、右扶风陈德、长信少府陈家、典属国陈武、京府都尉陈广汉、司隶校尉陈必兵、朱立文学光禄大夫陈谦、陈琦、陈吉、陈次、陈管、陈胜、陈良、陈长兴、陈夏侯胜、太中大夫陈德、陈昂、妹死言皇太后陛下、陈长等顿首死罪。天子所以永保宗庙，总依海内者，以慈孝礼义赏罚为本。孝昭皇帝早弃天下，无嗣。陈长等议礼曰：为人后者，为人子也。昌邑王宜嗣后，遣宗正大鸿胪、光禄大夫奉节使征昌邑王典丧，服斩崔，无悲哀之心，废礼义，居道上不素食，使从官掠女子在衣车，纳所居撰设，使至夜见，立为皇太子，常私买鸡豚以食，受皇帝信喜，行喜大行前。 就赐发喜不封，从官更持节，引纳昌邑从官邹宰官奴200余人，常与拘禁榻内熬戏。自知伏喜取节16，招募令，令从官更持节从。为书曰：皇帝问侍中君卿，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1000斤，赐君卿取17。大行在前殿，发乐府乐器，以纳昌邑乐人，击鼓歌吹作排昌。会下环上前殿，即中庆，召纳太一宗庙乐人，捻道牧首，鼓吹歌舞，西奏众乐，发长安厨三太牢具词格式中，此以与从官引旦，驾法驾，皮宣鸾旗，驱驰北宫贵宫，弄至斗虎，召皇太后御小马车，使官奴骑乘，游戏夜庭中，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，召叶廷令感谢言腰斩。太后曰：指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也。王离席服，尚书令复读曰：取诸侯王列侯2000担寿，即末寿皇寿，以并配昌邑郎官者免奴，便亦结上黄毛以赤，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彩增，赏赐所与游戏者，与从官官奴夜饮，沉湎于酒，召太官赏剩余食如故。时见奏未是服未可欲故时，复召太官促聚，无官实践，太官不敢聚，即使从官出买鸡豚，召殿门内以为常，独夜设酒宾温室，言见子夫昌邑关内侯，祖宗庙祠未举，为喜书使使者持节，以三太牢此昌邑哀王元庙，昌四子皇帝受袭以来27日，使者庞武持节召诸官署征发，凡1127事，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富家朔进谏以过失，使人不择胜，富家戏欲荒淫迷惑，使帝王礼义乱汉制度，臣常等朔进谏不变更，日以益甚，恐危社稷，天下不安，臣常等仅与博士陈霸、陈卷社、陈德、陈余社、陈社、陈苍义皆曰：高皇帝建功业为汉太祖，孝文皇帝辞人节俭为太宗，今陛下似孝昭皇帝后，性淫僻不轨，诗云：即曰未知，亦即报子，五辟之属莫大不孝。周襄王不能弑母，春秋曰：天王出居于政，由不孝出之，绝之于天下也。宗庙重于君，陛下未见命高庙，不可以承天序，奉祖宗庙，子万姓当废。陈请有司御史大夫陈毅、宗正陈德、太常陈昌与太柱以仪太牢具告辞高庙。 臣常等昧死以闻。皇太后诏曰：“可。”光令王起拜受诏。王曰：“闻天子有正臣七人，虽无道不失天下。”光曰：“皇太后诏废，安得天子？”乃即持其手，解脱其袭祖，奉上太后，扶王下殿，出金马门，群臣随送。王西面拜曰：“余壮不认汉室，岂就胜于覆车？”大将军光送至昌邑邸，光谢曰：“王行自绝于天，臣等奴妾不能杀身报德，臣宁负王，不敢负社稷。愿王自爱，臣常不复见左右。”广涕泣而去。群臣奏言：“古者废放之人秉于远方，不及以正，请喜王贺汉中房陵县。”太后诏归贺昌邑，赐汤沐邑2000户。昌邑群臣作无辅导之意，献王于鄂。光熙诛杀200余人，出死，豪呼侍中曰：“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”光坐庭中，会丞相以下议定所立。广陵王以钱不用，即燕腊王反诛，其子不在邑中。近亲唯有魏太子孙号黄曾孙在民间，贤称数焉。光遂复与丞相常等上奏曰：“礼曰，人道亲亲故尊祖，尊祖故敬宗。大宗无嗣，则知子孙贤者为嗣。孝武皇帝曾孙病矣，武帝时有诏掖庭样式，至今年18，师授诗论语孝经，躬行节俭，慈仁爱人，可以祀孝昭皇帝后，奉承祖宗庙，子万幸。臣昧死以闻。”皇太后诏曰：“可。”光遣宗正刘德至曾孙家上官礼，喜目赐御衣，太仆以灵列车迎曾孙就斋宗正府，入未央宫献皇太后，封为阳武侯，以儿光奉上皇帝喜寿，谒于高庙，是为孝宣皇帝。明年下诏曰：“夫褒有德，赏元功，古今通义也。”大司马大将军光素为忠正，宣德明恩，守节秉义，以安宗庙。其以河北东武阳一封光晚7000户，与故所食凡20000户，赏赐前后黄金7000斤，钱6000万，杂赃3万匹，奴婢170人，马2000匹，甲地1驱。自昭帝时，光子羽及兄孙云皆中郎将，云帝山奉车都尉侍中，领胡越兵。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，昆帝朱婿外孙皆奉朝请，为诸曹大夫，即都尉，即侍中，党亲连体，根据于朝廷。 光自后元秉持万机，即上即位，乃归政。上谦让不受，诸事皆先观白光，然后奏谕天子。光美朝见，上虚极脸容，礼下之以甚。光秉政前后20年，帝节2年春病笃，车驾自临汶光病，上为之涕泣。光上书谢恩曰：“愿分国邑3000户，以封兄孙奉车都尉山为列侯，奉兄骠骑将军去病寺。”是下丞相御史，即日拜光子羽为右将军。光薨，上及皇太后亲令光丧。太中大夫任轩与侍御史5人持节护丧事。中2000担至幕府冢上，赐金钱增恤绣被白领150妾，必珠玑玉衣，子宫便房黄肠蹄凑各1具，葱木外藏果15具，东园温明，皆如剩余制度。在光师旧以温良车，黄屋左道发财官轻车，北军5校侍军陈至茂陵，以送其葬。是月宣城侯发3合族穿覆土，其冢祠堂至园邑300家，长城奉守如旧法。祭葬封山为乐平侯，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。天子思光功德，下诏曰：“故大司马、大将军、伯陆侯素为孝武皇帝30有余年，辅孝昭皇帝10有余年，遭大难，公秉义，率3公9卿大夫顶万世册以安社稷，天下征戍咸以康宁，功德茂盛，朕甚嘉之，复其后世，酬其爵邑，世事无有所欲，功如萧相国。”明年夏，封太子外祖父徐广汉为平恩侯，复下诏曰：“宣城侯光素位忠正，勤劳国家，善善及后世，其封光兄孙中郎将云为灌阳侯，与祭祀为伯陆侯。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营制而尺大之，起3出阙筑神道，北临昭陵，南出承恩，盛世辞世，碾阁通竹永相，而忧良人必切守之，广治地势，作圣余辇，加画绣阴屏，黄金图，为序见轮，势必以五彩丝完显，游戏地中。”初，广爱姓建奴冯子都常与祭事，即贤寡居，与子都乱，而与山亦并善治地宅，走马持竹平乐馆，云当朝请，朔称病思出，多从宾客，张为列黄山院中，使苍头奴上朝夜，莫敢前者。而显及诸女昼夜出入长信宫殿中，无7度。宣帝自在民间 闻之祸事尊上日久，内不能善。光轰上使公亲朝政，御史大夫魏相几世中，显魏与云山，汝曹不误奉大将军于业，今大夫几世中，他人一见，汝能复自救也。后两家奴争道，或是奴入御史府，欲踏大夫门，御史为叩头谢，乃去。人以为祸事，贤等使之忧，会魏大夫为丞相，朔宴献言事。平恩侯与侍中金安上等竟出入省中，时霍山自若领尚书，上令吏民得奏封事，不关尚书，群臣进献读往来，于是霍氏甚恶之。宣帝始立，立微使许妃为皇后，显爱小女成君，欲贵之，私使汝衣淳于衍行毒药杀许后，因劝光纳成君，代立为后，欲在外戚传，使许后暴崩，立补诸衣，何衍事及无状不道，下狱。立不问疾，显恐事败，即具以时遇光，光大惊，欲自发举，不忍犹豫，会奏上，因熟眼误论，光后轰与稍泄，于是上使闻之而未察，乃喜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魏魏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，次序诸立中郎将与林建任胜出为安定太守。数月复出光子婿己世中光禄大夫张硕为蜀郡太守，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，请之。傅喜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，庚乙宇为大司马，冠小官，无印绶，罢其右将军屯兵官署，特使与官名与光俱大司马者，又收范明友度辽将军印绶，但为光禄勋。吉光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将屯兵，又收平骑都尉印绶。朱领胡月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，悉亦以所亲信徐石子弟代之，与为大司马称病。与故长史任宣后问，与曰：“我何病？县官非我家将军不得治事，今将军坟墓未干，尽外我家，反任许使夺我印绶，令人不行死。”宣见与恨望深，乃谓曰：“大将军时何可复行？持国权柄，杀生在手中。廷尉李仲、王平、左平议贾胜胡及车丞相女婿少府徐仁，皆作逆将军意，下狱死。史乐成小家子得姓将军，至九卿封侯。”百官以下，但是冯子都、王子方等，是丞相无辱也，各自有实。今徐使自天子骨肉， 贵正宜耳。大司马欲用事怨恨，余以为不可。余默然，数日起世事。显即与山云，自见日侵削，朔相对提气，自怨。山曰：“今丞相用事，县官信之，尽便宜大将军时法令，以供田赋与贫民，发扬大将军过失。有诸儒生多巨人子，远客饥寒，喜妄说狂言，不必忌讳。大将军常愁之。今陛下好与诸儒生语，人人自史书对视，多言我家者，常有上书言大将军时主弱臣强，专制擅权，今其子孙用事，宽地一骄字，恐为宗庙灾异朔县，尽为是也。其言绝痛，山秉不奏其书，后上书者一侠，尽奏封事，折下中书令出取之，不关上书，亦不信人。显曰：“丞相硕言我家，独无罪乎？”山曰：“丞相廉政，安得罪？我家昆地诸婿多不谨，又闻民间欢言，或是毒杀许皇后，宁有是也？”显恐急，即具以实告山云雨。山云雨惊曰：“如是，何不早告于等？县官离散赤竹诸婿，用事故也。此大事，诸罚不小，奈何？”于是时有邪谋矣。初，赵平克时下，善为天官。玉平曰：“荧惑守玉兴，玉兴太仆奉车都尉也，不触则死。”平内忧山等。云就李靖所善张涉，见云家簇簇，谓靖曰：“今丞相与平恩侯用事，可令太夫人、严太后先诛此两人，以喜陛下，再太后耳。”长安男子张章告之，事下廷尉执金吾补张涉、石下等。后有诏指勿补，山党欲恐，相谓曰：“此县官重太后，故不敬也。然恶端已现，又有是许后事，陛下虽宽仁，恐左右不听，久之犹发，发即足矣，不如先也。”遂令诸女各归报其夫，皆曰：“安所相避。”会李靖坐与诸侯王交通，此语即获事。有诏云山不宜宿卫，免就地。广诸女遇太后无礼，冯子都朔犯法，赏并以为让。山雨等甚恐，显梦地中井水溢流亭下，造居树上。又梦大将军谓显曰：“知补而否？”即下补之。地中鼠豹多，与人相处，以尾化地，小硕明殿前树上，地门自坏。云上官里宅中门亦坏，向端人共见有人居云屋上，彻瓦投地，旧事无有，大怪之。 与梦车骑声正欢来不语，俱加忧愁。山曰：“丞相善简宗庙高徒挖，可以此罪也。”谋令太后为博平君置酒，召丞相、平恩侯以下，使范明友、邓广汉乘太后制引斩之，因废天子而立语，约定未发，云拜为玄徒太守。太中大夫任轩为代郡太守，山又作写密书，显为尚书，献呈西地，入马千匹，以赎山罪。书报文，会事发觉，云山明友自杀，贤与广汉等捕得，与腰斩，显及诸女昆弟皆弃世，唯独霍后废楚昭台宫，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。上乃下诏曰：“乃者东之侍令使张涉，使魏郡豪李靖保灌阳侯云谋为大逆，朕以大将军故义而不扬，记其自心。今大司马伯禄侯宇与母宣城侯夫人显，即从昆弟子灌阳侯云、乐平侯山诸姊妹婿谋为大逆，与挂物百姓，乃宗庙神灵先发德，贤服其孤，朕甚道之。诸为祸事所挂物，是在丙申前未发觉在立者，皆赦除之。男子张张先发觉，以御妻门董忠，忠告左曹杨运，运告侍中金安上，运召见对状，后张尚书以文。侍中史高与金安上见发其事，言无入祸事进踏，足不得遂其谋，皆仇有功，封张为博城侯，中高昌侯，运平通侯，安上都城侯，高乐陵侯。初，或是奢侈，茂陵徐生曰：“或是必亡，夫奢则不逊，不逊必侮上，侮上者逆道也，在人之右，众必害之，或是秉权日久，害之者多矣，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，不亡何待？”乃尚书言：“或是太盛，陛下即爱后之，以时易治，无始至亡。属三上则报文。”其后或是诛灭，而告或是者皆封。人谓徐生尚书曰：“臣闻客有过主人者，见其躁直突，旁有积心，客为主人，更为屈突，原喜其心，否者且有火患，主人默然不应，俄而家果失火，邻里共救之，幸而得息。于是杀牛置酒，谢其邻人，浊烂者在于上行，于各以功赐作，而不露言屈突者。人谓主人曰：‘像是听客之言，不废牛酒，终无火患。今论功而请宾，屈突喜心无恩责，焦头烂额为上客也。’ 主人乃悟而请之。今茂陵徐福朔尚书言祸事且有变，宜防绝之。向使福说得行，则国无列土出绝之废，臣无逆乱诛灭之败，往事既已，而福独不蒙其功，为陛下察之。贵喜心屈突之策，使居焦发浊烂之右。上乃赐福博十匹，后以为郎。宣帝始立，夜见高庙，大将军光从参圣，赏内言旦之，若有芒刺在背。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参圣，天子从容四体，甚安尽焉。极光身死而宗族敬诸，故俗传之曰：威震主者不恤，祸事之祸蒙于参圣。至成帝时，魏光至首冢百家，立足奉祠焉。元始二年，封光从父昆弟曾孙杨为伯陆侯，迁户。